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t's like a kiss from an angel when I see you walking in that door.I've been blessed when a stranger came along for me to adore. It's like a kiss from an angel when I saw you walking in that door. I've been blessed when a stranger came along for me to adore. Could you be the one? Could you be the one?My prayers have just been answered when I lay my eyes on you. It's like a star has fallen down to earth into my view. My prayers have just been answered when I lay my eyes on you. Could you be the one? Could you be the one? Like a flame, a burning bright through the rain and the cold dark night, a burning bright for all to see. So hold. OK， 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啊，按照现在人们正常的生活的时限，人生呢最多不过3万多天。那把时间换作数字来统计一下，是不是会让你顿时觉得很有紧迫感了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没错，时间呢我们是不能用来浪费的，浪费时间呢就等于用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满满的正能量，我们来一起倒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的精彩，来自张惠妹，倒数3秒，听听看吧。张惠妹倒数3秒啊，这样一首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生命短暂，要好好的珍惜每分每秒，要乐观豁达的面对每一天，活在当下，抓住现在。也许呢，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呢，一定要有永不放弃、勇敢向前的人生态度哦。啊，要记住，今天过不去的坎儿，10年后都会成为我们的下酒菜哦。来，继续听歌，下面一首歌《Little White Lies》，听听看吧。 Let it go now. Let me go and give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生活中呢，我们常说到遇到一些困难呢，一定要坚持不放弃。想想看呢，这句话呢说的轻巧，但是做起来呢还真的是很难啊。但是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要想办法去解决，去面对。有些问题呢，也许换一个角度想，那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呢，当下一定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要不然呢，十年之后的下酒菜是该多么的平淡无味啊！你说对不对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来自阿四带给我们的《微凉的心跳》，听听看吧。 斯的微凉的心跳啊，这是一位很年轻的歌手，89年出生的上海姑娘，2011年呢以一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呢是崭露头角了。那也被亲切的称为是炸鸡少女的阿斯呢，曾经呢她也是上班一族啊，上班下班之余呢，经常拿起吉他是边弹边唱啊。如今呢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了，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生活呢，也许就是这样子，也许你一直坚持不放弃呢，就一定会追逐到你属于自己的梦想啊。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享受一下我们梦想实现的那一刻的一种快乐的感觉，来自品冠《最幸福的时间》。 当你来到的那一天，说不出莫名的感觉，你的笑轻轻柔柔又甜甜，融化我的世界。每当抱着你的瞬间，忍不住亲吻你的脸，你那温柔会说话的双眼，照亮我的一切。你的快乐悲伤我了解，陪你笑陪你哭一遍又一遍，我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幸福在蔓延，紧紧抱着你在身边，是我最幸福的时间，生命因为你变得更完整，谢谢你的出现。

的这样一首歌曲 A Sky Full of the Stars 呢，是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 Coldplay 在2004年5月份发行的一首单曲了。因为你照亮了前行的路，而我一切不顾，来吧，让我铭心刻骨，如果你真的伤害了我，我也许不在乎，因为你是我的一片天空。我相信呢，在这样一个夏天当中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会心存感动吧，你觉得是吗？没错，我们的生活呢，就是由一个个喜怒哀乐的片段组成的，这才是我们丰富的人生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你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贝贝的新歌《信仰之花》以信仰作为主题，试图点醒在俗世中迷失的人们，在无常的世界里追寻和迷失通常只在一念之间，但是即便如此，你依然有机会去逆转和克服那些潜伏在混沌中的硝烟，种一把善良，陪他结出信仰之花，做一个有梦想敢追梦的理想主义者。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贝贝，信仰之花。 世界不长，我不停想象，究竟空间是什么模样？蓝色的水，脚下踩着白色土壤，有点迷恋，这真是幻觉。冲动中跳跃，克服了光焰，时空逆转，刺破一个一个谎言。虚构的伤和平淡，真实的欲望贪婪，灵魂已经有斗胆，黑的表面被吞噬的危险，虚空中乱了心念，迷失在一念之间，混沌中潜伏着想念。 姨， 我还有两个姨。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过一个尴尬的年龄，结婚太早，恋爱有些太晚，跟小孩一起玩无聊，跟大人待在一起呢又没有共同的话题，在家呢是太闲，出门没钱，啥都不想，被骂没理想，想多了呢就只不踏实了。那么这个阶段呢就叫做是青春。那青春呢就是这样子，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但是呢若干年过去呢，你才会发现它的美好还有重要性。青春呢有很多别人猜不透的心思，同时呢也有很多让人一眼就看得出的单纯和稚嫩。那如果你在暑期呢看了一大波关于青春的电影之后呢，一定会对当年那些青春岁月无比的怀念。所以呢下面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继续怀念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美好，来自丁丁带给我们的让你猜。 OK， 来自丁丁，让你猜，一如既往的走着俏皮可爱的音乐路线，非常富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和激情啊。那年轻人呢，往往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让人真的是很猜不透啊。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如果运用好的话呢，一个非常具有市场空间的大想法呢，可能就随之而诞生了哈。所以呢，任何时候呢，我们都要多给年轻人一些支持和鼓励。好了，各位，今天呢一个小时满满的正能量，希望能够感染到你。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ika 带给我们一首歌，真的是 Emily 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每天在这里给你加油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明天再聚吧，拜拜。Get your ass to number one. You could try a little harder, Emily. You could be a millionaire, but you're so full of hot air. Gonna end up like your father, Emily. You can't leave your life to chance. Get a boy and learn to dance. Be a girl like any other, Emily. Are you stuck up? Are you gay? If you are, well, that's okay, 'cause it doesn't even matter, Emily. Emily, it's your life.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熟悉的声音已不见。